说那将来，悠悠的风，它轻轻地吹过来，好像知道我对你的感慨。接受感情的存在，亲爱的你，我这一片梦不改，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海。